播的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第14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闭幕，动漫节上不少出品方都发布了自己未来的制作项目，而在众多的项目当中，有两个名字是大家曾经非常熟悉，如今也依然很关注的，他们就是舒克和贝塔还有皮皮鲁。据说舒克和贝塔动画片计划于明年和观众见面，而动画片皮皮鲁和奇奇号巡洋舰计划首发第一季52集，每集12分钟。说起来，如今负责制作这些动画作品的人，他们小时候其实也都是郑渊洁童话的小读者了，这其中也包括了郑渊洁的儿子郑亚奇，而他现在可以说是郑渊洁童话 IP 的一个大管家了。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些经典童话当年的诞生故事，也来聊聊郑渊洁和郑亚奇两代人的成长和奋斗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981年的春节，在北京当编辑的郑渊洁回太原的父母家过年，他想趁机试着写一个长一点的作品。过年期间，走马灯似的串门稍稍平静之后，在正月初六的早晨，郑渊洁拿出了稿纸和一支英雄牌钢笔，开始写自己的第一个长篇童话。动笔之前，首先得起个名字吧，如果叫李小虎、张小泉什么的，好像太普通了。郑渊洁想起了自己的朋友结婚时，夫妻之间曾经有过这样的约定，如果生了一男一女双胞胎，那就男孩跟爸爸姓，女孩跟妈妈姓。他先给这个男孩起了大约7-8个名字，当时有位将军叫皮定均，郑渊洁先确定了皮这个姓氏，他既是板上钉钉的中国姓氏，又不那么常见。然后他又想出了皮皮鲁这个全名，和普通中国人的名字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很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好奇。而孪生妹妹鲁西西的名字也就按照那对朋友结婚时的约定，顺理成章地起了出来。皮皮鲁和鲁西西这对不同姓氏但名字却重叠相连的双胞胎兄妹就这样诞生了。屋外鞭炮声不断响起，郑渊洁也让皮皮鲁的首次亮相带有了浓郁的春节气息。只听轰的一声，巨大的二踢脚带着皮皮鲁飞上了天空。皮皮鲁外传写得很快，郑渊洁没有打草稿，基本上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用他的话说，只要坐在桌子前面就能哗哗的写，有时候作品里的人物会拽着作家走，3-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30,000字。郑渊洁笔下的这对双胞胎兄妹形象生动可爱，小男孩皮皮鲁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是非常热心善良，而妹妹鲁西西则是可爱又单纯。兄妹俩人有着许多好玩的经历，都收录在了30卷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里。早在2011年，郑渊洁就曾经和读者一起为皮皮鲁和鲁西西过了一场30岁生日。他说，30年前的今天，当我要写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时候，我想通过这两个孩子鼓励所有的孩子。皮皮鲁是考试成绩不好的孩子的代表，鲁西西是考试成绩好的孩子的代表。他希望通过兄妹的故事让孩子们得到自我鼓励，也让广大父母学会赞美孩子。前几年，郑渊洁又在微博上庆祝了皮皮鲁和鲁西西33岁的生日。郑渊洁在微博中写道，迄今有关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故事的书刊发行量已逾1册， 这对双胞胎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吗？你第一次认识他俩时有多大？现在你多大了？从事何种工作？快乐吗？保持童心很重要。这对兄妹在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写作生涯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也把自己的两间书房分别命名为皮皮鲁书房和鲁西西书房，他的大部分著作就都是在其中创作完成的。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聊到了郑渊洁童话皮皮鲁和鲁西西的诞生。郑渊洁笔下的童话主角有很多，最有名的除了这兄妹俩之外，就是那对小老鼠兄弟舒克和贝塔。要说到舒克和贝塔的诞生，还得从郑渊洁的青年时代开始说起。郑渊洁出生在河北，在北京长大。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出了一篇命题作文，叫《我长大了干什么》。老师引导同学们要有远大的理想，可以写当科学家、艺术家等。郑渊洁却故意要跟同学们不一样，就写了《我要当掏粪工人》。作文写好之后，郑渊洁万万没想到，老师不仅没有责备他瞎胡闹，反而把这篇文章推荐到校刊发表。这个荣耀让郑渊洁从此以后对写作愈发自信。郑渊洁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但他的学历却只有小学四年级。四年级的一天，老师又出了篇作文题，叫《早起的鸟有虫子吃》。郑渊洁毫不迟疑地写成了《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这次不听话的换题目却让老师十分生气，惩罚他在全班高呼100遍我是全班最没出息的人。郑渊洁觉得受到了侮辱，就把藏在身上的拉炮给拉响了，而老师就把他给开除了。回到家，为了向父亲解释自己被开除的事儿，郑渊洁还提前写了一篇有着丰富人物情节铺垫和各种悬念的检讨书。父亲郑鸿生看过之后被逗笑了，就带着他去学校给每个老师鞠了3个躬，可老师仍然坚持开除的决定。父亲就安慰他说，没事儿，小子，回家我自个儿教你。1970年郑渊洁参了军，在江西的空军部队服役。新兵连结束之后，他接受了半年的业务训练，在进机场之前要先进行考试，再来决定每个人适合干什么工种。结果郑渊洁数理化考试3科拿了98分的平均分，就成为了一名飞机维修师，这一干就是5年，直到退役。虽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飞行员，但这5年飞机维修师的工作也对他后来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帮助。而他对于飞机的向往，后来就体现在了开飞机的舒克身上。离开部队之后，郑渊洁当了工人，工作是在工厂看水泵。这份工作他也干了5年，但这活实在是太无聊了，他也会随便写点东西打发时间。偶然的机会，他把自己写的诗歌投了稿，没想到还竟然发表了。郑渊洁清楚地记得，因为这首诗他领到了10块钱的稿费，这笔钱可是他当时工资的1/4啊。那之后，郑渊洁的创作就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发表了将近100首诗。不过和那些真正的诗人打过交道之后，他却有点失落，觉得自己在写诗方面只是3流，于是开始改为写童话。而那本著名的由一个人来写的月刊《童话大王》很快就要诞生了。 舒克，我是飞行员舒克。舒克，开飞机，舒克，贝塔，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童话大王郑渊洁的作品。其中舒克和贝塔曾经在1989年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成了13集的动画片，是不少80后难忘的童年回忆。说起郑渊洁的童话大王这个称号，我们就不得不提那本著名的杂志《童话大王》了。《童话大王》杂志社的社长赵延平至今都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郑渊洁时的情景。1982年山西青年杂志刊授大学在西安举办了一场刊授大学全国自学成才促进会，郑渊洁就去参加了这次会议。赵延平对郑渊洁的第一印象是一表人才，性格奇特，言谈中带着很浓烈的童话色彩。与此同时，郑渊洁创作的童话在其他儿童杂志上也开始连载，皮皮鲁和鲁西西的人物形象也已经小有名气。1985年郑渊洁回山西父母家里过年的时候，赵延平就意外地接到了邀请，前往郑渊洁的父亲家里拜访。而郑渊洁直截了当地和赵延平表达了想法，能不能再办一本杂志，一本只有我一个人作品的杂志，可以让喜欢我的读者不用费劲去买各类杂志，一本就够。这个想法可把赵延平吓了一跳。那个时候赵延平已经创办了一本公开杂志，叫《佳作精选》，发行了两期，销量还不错，也赚了些钱，他也积累了一些办杂志的经验。但是办一份个人的杂志，这在当时是没听说过的，更不用说是一本个人的儿童童话杂志。可是郑渊洁没有停止劝说，他说，我自己知道那些刊登和连载了我的作品的杂志销量都上去了，他们不说，但是我知道是我的作品给他们带来了盈利。郑渊洁的豪言壮语最终打动了赵延平，俩人还给杂志取名叫童话大王。赵延平开始为新的杂志奔走，主意定了，但创刊号刊登什么内容呢？因为当时皮皮鲁兄妹俩的故事已经在一些杂志上刊登过了，有一定的读者群了，他们俩一商量就决定童话大王第一期就打皮皮鲁兄妹这张牌。不过已经在其他杂志上登过的故事，童话大王不会重复刊登，而是用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新故事来吸引读者。1985年5月8号第一期童话大王面世了，定价2.8毛，发行量是7万册，和当时发行量高达好几百万的同类儿童杂志相比，这个数字不算太多，但是比赵延平之前创办的杂志销量要高，于是他觉得这个事儿成功了。让赵延平和郑渊洁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期出刊以后，他们一下子收到了好几百封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一部分是询问订阅方法，还有一部分是皮皮鲁兄妹俩的粉丝来信。当时最远的一封信来自西藏，之后编辑部还收到了国外读者的来信。郑渊洁回忆，童话大王问世的第二年夏天，他到庐山去参加一个会议，在当天出席会议的几十个人中，郑渊洁的文化程度是最低的。当时就有一位大学教授当众嘲笑他，咱们这儿有人啊，不知道天高地厚，居然想独自写一本月刊，如果他能够写2年，我就把名字倒着写。而听完这番话的郑渊洁，就将这股憋着的怒气化作了创作的动力。1996年是童话大王的巅峰时刻，销售量已经达到了80万册，而郑渊洁创作出来的皮皮鲁和鲁西西也因为童话大王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名人。不过凡事都有盛有衰，童话大王杂志的销量从1996年后开始下滑。不仅如此，在2001年某家电视台指出郑渊洁的童话带有成人色彩，童话大王被迫从2001年1月到2004年7月不再刊登郑渊洁的新作品。赵延平决定刊登郑渊洁的一些旧作来应对，然而一大批老读者对于杂志上出现旧作又表示了不满，停止订阅，这对于童话大王来说成了一次致命的打击。童话大王创刊25年的时候，发行量连杂志社日常的开支都撑不住， 赵延平觉得眼前就两条路，一条是停止合作，一条是改变杂志的形式，刊登多人作品。郑渊洁不愿意看着自己的童话大王就这样停刊，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就这样，童话大王转了型。迄今为止，童话大王的累计印数已经高达 1.8 亿册。2011年联合国评选世界十大图书，由郑渊洁创作的《皮皮鲁总动员》是和《哈利波特》一起并列第四名。而这个一代人的回忆，中国原创童话中的大 IP， 他们之后的故事就和另外一个人息息相关了，他就是郑渊洁的儿子郑亚奇。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在前段时间的第14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皮皮鲁总动员的创始人兼 CEO 郑亚奇宣布将和两家不同的制作公司合作，分别打造舒克和贝塔以及皮皮鲁和奇奇号巡洋舰这两部系列动画片。说起郑亚奇，他作为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曾经有一个备受热议的身份，就是只有小学文凭，自家私塾中学毕业。而如今他的工作也很有意思，就是负责经营他的父亲郑渊洁。郑渊洁从小就不让儿子喊他爸爸，而是直呼他的全名或者喊他老郑。郑亚奇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郑就告诉儿子，小学毕业之后你要是不想上学咱就不上，但是儿子必须穷养，所以我只能养你到18岁。郑渊洁的原话是18岁之前要啥给啥，18岁之后要啥都不给。那18岁之前老郑都给了小郑什么呢？老郑让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带着他去酒吧看乐队演出，打台球，打网球，打保龄球。1992年郑亚奇9岁的时候，老郑带他去一个做游戏的多媒体公司，小郑第一次见到了电脑就迷上了。郑渊洁花了10000多块钱给他买了一台，没过两年，11岁的郑亚奇就靠这台电脑赚了钱。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呢？一份报纸的游戏版编辑联系他，约他写了一整版的文章，内容是关于他当时正在玩的一个游戏。一周之后文章发表了，稿费也就挣来了。那老郑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呢？老郑把那张报纸裱了一个框，挂在了家里的墙上，那是相当满意。在那之后，郑亚奇又写了几百篇稿子，用他的话说，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95年郑亚奇学会了写网页，才上小学五年级的他就和两个大学生合作，帮助别的公司做网页。小学毕业之后，郑亚奇就再也没踏进正规学校的大门，而老郑给他编了10部教材，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其中的法制篇就是把中国的刑法419项罪名编成了419个童话故事。18岁的时候，老郑给小郑买了一辆车作为生日礼物，也算是赶出门前的最后的馈赠。之后郑亚奇就自己租了房搬了出去。没有学历找不到工作，郑亚奇就开着车去超市打工，负责扛鸡蛋，一连扛了3个月鸡蛋。郑亚奇开始竭力寻找改行的机会，可是没有文凭还是没有一家单位肯接受他。关键时刻，郑渊洁给儿子出了个招，你要是有真本事就打进去再说，先压低工资，只要每个月给300块钱就干。在郑渊洁的策划下，郑亚奇成功的应聘进了一家报社，一年之后他顺利升任网络技术部主管。21岁那年，在报社工作3年的郑亚奇忽然觉得这个单位不是自己人生中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他开始寻找身边的商机，然后就打起了父亲的主意。他说服郑渊洁把著作权交给他进行市场化运作，而郑渊洁却不愿意去经商，也不愿意考虑他的东西到底该怎么包装。当年在和出版商的合作里，甚至附加了一个条款，不签售，不过度宣传。 经过了很多场辩论之后，小郑终于说服了老郑。郑亚奇先用自己的积蓄投入了10万元，创办了皮皮鲁杂志，后来又让父亲上电视做节目，之后创办了皮皮鲁大讲堂。过去的12年，郑亚奇将父亲的作品从60万册一年卖到了将近1000万册，年销售额1.5亿元。直到2018年的今天，他才又宣布要把父亲的代表作品重新拍成动画，而这距离上一部《舒克和贝塔》的动画片已经过去了29年。有人问郑亚奇，郑渊洁系列 IP 的动画开发为什么姗姗来迟？郑亚奇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不能毁了你们的童年，也不能毁了老郑的青春。郑亚奇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低调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还是想把它做成一个，其实我不太爱说这个词儿，做成一个中国的迪士尼。而如今他的新偶像是火遍全球的漫威公司掌门人斯坦李。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新的动画作品可以不负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节目最后送出一首由郑渊洁童话改编的儿童剧插曲《成长航班》。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快坐好我们起飞，看看天空上面藏着谁。地球实在太拥挤，装不下我的想入非非。别太快总让我追，书包填满作业一把堆。今天必须完成我的最新研究，皮皮鲁号电解雪球无污染太阳能蓄电池飞行器的试飞实验。大家好，我叫皮皮鲁，我是一个发明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飞到天上去，地球实在是太挤了，我要飞到天上为小伙伴们找到更多能玩的地方，你们说好吗？天上有个游乐场，赛车、滑梯、足球、棒棒糖，没有大人盯着我，自由自在真的很美。世界太大太危险，爸爸妈妈希望我平安长大。厨房、客厅、阳台就是游乐园。 大家好，我是鲁西西，皮皮鲁的妹妹，她总是爱闯祸， 还没学会走路，我可就学会游泳了。 那是在浴盆里，我们两个差点被呛死。 我们还到山上去探险， 他把树林点着了。 上星期我刚刚制作完成一枚2T1火箭， 但你把我的屁股炸开了花。 皮皮鲁，为了你的安全，这个寒假不能随便出门，好好学习，考100分。 100分， 100分都快把我变成100岁了。 给我记住，对所有的爸爸妈妈来说，你们最大的孝顺就是 看好自己别惹事儿。 成长的航班起飞，飞向太空引力之外， 到曙光抛开脚步向多快就多快，自由的翅膀在树上张开，双手就能飞。 徐阿姨的女儿二胎生了个男孩，可把徐阿姨高兴坏了，天天想着给她吃什么，不能太油腻，不能太清淡，口味要合女儿的胃口，营养上更要保证。我向她推荐了鲜芋仙的海参，作为天然滋补品，海里的八珍海参中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16种的氨基酸总含量，像非常特别的精氨酸、海参粘多糖等等必需的营养物质，包括老人孩子都应该吃。 市面上的海参有很多，而鲜芋仙不一样，它是野生的，来自遥远的地中海深海，自打出生以来就要承受水深压力，需要面对海底的弱肉强食，所以练就了自己强壮的身体，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经常吃海参的都能对比出来，野生海参口感更劲道，砰砰弹，有咬头，养殖海参一发就烂，松松软软没咬劲。这鲜芋仙野生进口一级品的海参，市场零售价是1999元，现在只要699元一盒，订购三盒一年装，免费赠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和价值1280元的蚕丝夏被一床。订购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焖烧杯24小时快速泡发海参，蚕丝被100%尝鲜桑蚕丝，而海参吃一个月只要200块钱，吃一头只要15块钱。用吃鱼的钱吃海参，偶尔的改善伙食，做个海参豆腐煲、海参小米粥，完全没有负担。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级品野生海参699元一盒，三盒就送泡发杯，送蚕丝被。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 订购一年装更是划算，三盒就送焖烧杯，再送100%的尝鲜桑蚕丝被，限时优惠还有2分钟，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有朋友说这海参价格怎么相差这么大？有5000一斤的，有1000一斤的，到底怎么去分辨呢？ 全海参一看泡发，二看含盐量，三看产地，四看等级。泡发刚才已经说过了，含盐量市面上很多海参花了冤枉钱。三看产地，来自地中海，水质干净是好海参的基本要素。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四看等级了，鲜芋仙海参各项指标全部符合一级品标准，吃到的口口都是精华。699元一盒，订购三盒2097元，送焖烧杯，送大尺寸的桑蚕丝被。特惠活动倒计时还有最后的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保证全部来自地中海，有进出口的相关证书，有需要拨打4007106108供您查证。4007106108，4007106108。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几杯换离合，几杯原装，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